好啦，翻嚟啦，咁咧，我哋不如一齐啊，讲下呢一个嘅红雀行动啊，系咪？ 红雀行动， 红雀行 动， 系 系红雀行动。 呢个礼拜嗱， 搞错咗。 呢两套红嘢咧，大家都唱红嘅，坦白讲。咁、当然红雀就唱鹅啦，咁啊红海就唱钟啦，得唔得？咁但系两套 都系唱衰，唱衰俄罗斯。 可以咁讲嘅。咁啊，两套抵睇就因为两套加埋系过五个钟。嗱，佢唔係啱啱五個鐘，係超過五個鐘。 唔 係， 邊有你上次睇下《鋼鏈》咁抵睇啫，一套戲都睇咗五個鐘。 係啊，咁呢套我係入戲院睇嘅，即係真係俾錢嗰只嘅。喂、我九點半夜晚，禮拜五晚咁樣，終於叫做啊週末心情睇。喂、睇完翻屋企好三點幾，我心諗。几咁哇呆咗，但系嗱，两套都牵住情绪嘅，嗱呢个就真系、即系 honestly， 我觉得真心讲嘅，咁啊两套都紧张，咁但系紧张唔同嘅方向啦，咁啊第一红海就系即系叫做动作上嘅咁紧张啦，红雀特工嘅牌面就谂住喂会唔会黑寡妇嘅俄罗斯版，或者等于之前嗰套原子杀机。即係嗰套咩 Atomic Bomb 係嘛？係咩？ 係 啊，個套路係咪先又係 sell 個女特工咁樣？ 感覺上 係啦，同埋嗰套原子特工咪直頭真係堅打噶嘛？打曬關戰技，揸住支槍唔心咁打，係啊，打到落去樓梯長鏡頭咁樣嗱。呢套咧就要 change 嗰個心態啦，因為咧套戲其實劇情片嚟嘅，即係真係係劇情嘅啫。佢有打，但係就打咗場咧，我覺得幾有張力嘅，好實嘅打。真係就講佢兩個人廝殺嗰個叫做你當係 KGB 殺手，咁真係好快，真係揾刀互劈，流大血，而且都幾有我見有啲女仔揞住面嘅嗰場，因為佢都幾 暴力， 一刀劏落去，係啦，但好快啫，打咗我諗真係三分鐘內已經完咗啦，即係好寫實嘅啦。系啊系啦，好写实嘅，但好快就叫搞掂咗，咁但系就直头以死相搏，两个重晒伤，流晒血嗰只咁样，系一场嘅啫。咁啊呢一场最大镬就两个钟头零，我谂两个字先出现。 系啊系啊， 佢两个半钟，佢差唔多四分三先有一场打。咁如果你话哇睇打嘅心态或者叫睇开枪咧，呢一套戏真系开咗一枪啫。啊唔系，喺个公园度开头开咗三枪，就系空枪。咁之後開咗一槍啫，嗰一槍仲要兩個鐘頭零五個字先開，咁你諗下啦， 未計佢坐車嗰陣有開過玻璃窗嗰啲。 咁啊，即係要 tune 啦，即係 tune 個心態，喂劇情片記住。咁劇情片睇我都係正啦，咁啊，因為劇情片啊，即係貴乎咩？貴乎第一係 cheese 橋啦，第二啊貴乎即係入面嗰啲即係叫做個啲節奏啦，啲角色刻畫嗰啲叫起承轉合做得好。咁呢套我覺得幾好正宗，幾有板有眼嘅叫特務。咁特務玩咩咧？第一就玩身份咯，咁第二就玩入面個角色究竟佢係間諜。定係反間諜，定係反反間諜，定係反反反間諜，咁樣就玩呢啲，咁你都要估嘅，即係佢都開頭似好似表面就幫美國，實情暗揀幫俄羅斯，幫完俄羅斯嗰下原來又苦肉計，其實又想入美國做條針，最後點呢？咁先揭盅，咁樣有啲 twist 橋，我覺得 twist 得幾靚，亦都係有伏線留俾觀眾，你如果即係叫睇慣呢啲咧，中意都扭上扭啦，即係好似《使徒行者》咁樣，永遠一開始估下仔嗰啲咪差佬咯，永遠差佬嗰啲咪估下仔啦，係咪先？咁啊，類似咁樣，你肯即係早啲留意佢啲伏線，咁啊，其實俾你估到嘅。 個《使徒行者》唔使估，係成個差館都係估下仔，跟住成個黑社會都係警察。係 啊，都係差佬，係啊，都係我 大頭 啦。係冇錯。 成個黑幫啊，咁真係仲未，但係調轉 office 用嘅啫，其實。 係嘅，咁呢套唔係啊，即係我搞笑咁樣比較啦。咁但係佢玩個身份同埋玩嗰個叫做即係逆地而處，即係嗰個女仔究竟咩心態咧？佢點解要做特務？佢都係俾人逼嘅啫。咁而或者叫威逼及利誘嘅底下做，咁做完佢個目標係要求生存，去求佢媽媽可以安穩生活咁樣，你當係咁。咁依一個咁嘅心態袋入去睇啊，幾過癮嘅，睇到佢點樣喺兩邊喺個即係喺個咁樣嘅處境，個處境都係好危險，好一觸即發，隨時行錯一步就會死。嗰隻心態牽到你兩個半鐘，最後發覺原來一切嘢都盡在呢個女仔嘅掌握之中。 咁先係勁㗎嘛，咁樣囉。咁而其中一個 point 呢，啲人就嗱一定唔係類比原子殺技啦。咁我覺得幾類比呢，之前有套我都讚過，但係嗰時未開咪講。記唔記得有套嘢叫赤裸特工啊？ 即係啊， 港產片嚟㗎。 是啊，即是三条女做。咁我唔係咪有熟悉，咁我唔係嗰套，唔係嗰套。 Magic Q 啊。 係啊 ,Magic Q 嗰套叫咩呢，好似唔係叫赤裸特工，叫咩呀，但都係咁樣嘅，即係又講佢。 Magic Q 嗰套係赤裸特工。 都係叫赤裸特工咩，咁唔係有熟悉。 嗰套叫赤裸羔羊。 係啊，我都係赤裸特工。係啊， 都唔係嗰樣嘢類。 我差啲记错，系啊，喂，差远喎，赤裸羔羊啊，星哥噶嘛，我记得，星哥三级片，系啊，咁啊，赤裸特工咪正经好多，但系都系三条女就做特务，训练佢又系话用身体做武器，但系当然佢都会打嘅，即系嗰套港产片系流于动作片啦，咁但系就都有讲佢点样用佢个身体色友攞情报，跟住又会喺个床上面杀人咁样嘅，咁反而呢套佢背后个应该话个世界观似。即又是有个训练学院训练那些女仔怎样利用她的身体做武器之类的。但是呢若然你说真的想看啊珍妮花露四点呢，那有些可圈可点。那因为呢就事实就没完整四点的，你问我。 你解释 一下。你想大了。但我数都有四点。我真的有数的。因为呢先来。有因为呢第一先见大露背一点背点。 啊、那都叫一点。 嗱，当一点啦，咁都叫一点啦。嗱，嗰点一点 ，X 名入边露咗啦。 系唔系咁嗱？又咁讲，你真系露两点，你妈妈都露咗啦。Mother 感叹号，即系嗰套，即系嗰套话话，即系冇人知做乜嗰套咧。福音电影新风格嗰套，咁啊，嗰套露咗两点啦 ，Exactly 见两点添，系咪先？咁啊，呢套就跌一点， 呢度都有两点啦，都有 两点。系啊，跟住有。其实就未两点喎，佢系一点啫，即系前面嘅两点得一点啫，见到永远都得唔得？佢系、 哦、 有人遮咗得点嘅啫，得唔得？咁但系嗰一点之后又有另一边嘅一点，咁加埋系三点咯，跟住背脊又有个镜头睇咗点嘅，咁样加埋有四点嘅，得唔得？ 哇！你露背都计啊，大佬！ 系啊，露背。 喂，你呢个计法衰，我计埋佢个鼻哥窿喎。 即系咁讲啦，咁啊抽一抽咁讲啦。事实我都谂住，我以为佢会有全裸嘅，但系佢系有全裸嘅情节，但系冇全裸嘅镜头啫，大领落啦，有啲即系一样样。 咁大佬啊，你其实你实质 Jerry Lawrence 嘅所谓裸照啊，佢自己网上都 release 咗噶啦，咁又唔系有咩好睇嘅，即系都系有个。有個美國妹咁咯，即係我就唔係好開胃嘅，見到 OK。 不過而家好似佢真係瘦咗喎，佢呢套佢真係 keep 到，我覺得個身形係瘦過。 我覺得開頭佢跳芭蕾舞嗰場係肥咗啲嘅，其實係。即係以一個 即係 佢話咧，呢啲咁嘅場口啊，佢哋話佢哋有揾電腦執㗎。 哦，明白明白。 係啊，即係會執得佢再黏啲㗎。 嚇！芭蕾舞嗰度稍肥㗎。 系啊，但系芭蕾舞嗰个如果执咗都系咁样嘅，大 唔系 着住衫难执咯。 即系呢啲即系裸体啦。 系啊，你裸体而家 可以帮佢执下嘅，系啊。 有衫难执啲咯。喂，但系咯， 而即系佢执唔执啫？吓，即系因为你裸体咁，搞到佢肥腾腾咁，好似好肉酸咁啫嘛，系咪先？ 系咯。 咁你着衫就算啦，可能件衫厚啲啫，系咪？即系佢唔 理。系，但系。公道講攤出嚟講啦，佢如果以佢而家個身形，佢同翻《饑餓遊戲》，《饑餓遊戲》嗰陣好肥喎，我覺得。 咁啊，你邊集啦嚇？ 啊，咁係即係第一集都好啲 嘅。 係啊，佢都 OK， 但後屘好漲喎，第三集第四日上下。 係啦。 星火燎原嗰陣時，直頭哇豬咁樣，我覺得真係頂唔順。塊面包面咁樣。 你唔會想睇咯？係咯，夠啦。 係咯，都咁咯。咁你問我 睇佢剝衫意思 咁佢戲入面係有即係色友嘅情節，亦都有幾場床戲嘅。咁但係就唔露骨嘅，係啦，即係叫背脊咁樣噏咗兩嘢咁樣嘅啫。咁啊，嗌咗幾 同埋佢啲冇色友咧，唔係話即係佢會扮到好姣啊，去引人 係一個心理上面嘅色友啊，其實 係啦，即係佢係配合翻佢嗰個對手啊，佢喜好嚟色友佢嘅，即係唔係配合翻個銀幕前面嗰個人嚇。 嘅你啊。 咁係咁喎，你現實真係、 啊，即係唔係話周圍 你都幾好， 唔 有 話你就唔 係 呢啲嚟。 係啊係啊，又唔係話純粹即係阿挑逗，或者叫做啊咁樣執一鑊就話侮辱咗個男人，唔係咁簡單嘅。 唔係食咗飯除咗鞋料你揾只腳嗰啲。 係啊係啊，唔係嗰啲， 係有啲即係心理上面嘅博弈啦。 即 係 咧， 都有 叫做玩你個腦。 系， 就唔系玩你啲器官嘅吓，咁呢啲咧其实就系真系玩咧，就应该系咁嘅。如果你嗰啲特工吓、啊，因为咧你派个人出嚟咧，就有几正啊，讲真吓、啊，你又要打得，又要乜嘢系嘛？咁你睇下相，何来川岛芳子啊？系可以咧？咁但系你唔好理、啊，当时佢的确系咁嘅，咁所以其实佢哋嘅训练。其实唔系要个样靓啊，系要即系当然你唔好太衰啊，系嘛，即系中规中矩嘅，系嘛，即系太衰又唔得吓，太衰佢都唔拣你，咁我 OK K， 咁我即系可以拣空姐咁嘅啫嘛，即系 OK 都顺眼嘅、嗯、就得噶啦，咁其实佢系训练你系训练嗰啲技巧嘛，即系点样去。即係去 預測你咯， 係一個 投其所好咯。 咁呢個咧，其實清流咧係有呢種訓練嘅嚇。咁佢收啲女仔翻嚟，其實唔一定係好靚噶嘛嚇。咁所以佢就會訓練咯。咁所以佢訓練出嚟嗰啲就有啲識得點樣去，即係令到你嗰啲有錢公子啊啲會使錢佢身上。咁其實嗰個係一種放子妖嘅技巧嚟嘅，即係其實你要收要放就唔係一味去放，咁就係佢就係要唔俾你，俾你同唔俾你之間咧，你去掌握呢一樣呢、這個遊戲啊，咁唔係話一味咁啊嚟到就剝曬衫咁嗰啲就已經衰咗啦，已經係咪咁？你都睇曬啦，咁你退嗰啲清流啊，就係唔係咁噶嘛？即係成日諗住清流啊，即雞啫，唔係噶喎，以前嗰啲又琴棋書畫噶喎，真噶喎， 係。 啊！即係要真係可以同人哋傾到偈啊，隨時講到一啲好深嘅嘢咁嘅喎。係啊，唔係話即係依家做雞咁啊，喺攤喺度食住蘋果，睇住電視，喂，先生搞掂未啊？嗰啲喎。係。啊，即係黃沾話齋嚇，咦？你邊度叫雞只雞識笑啊？介紹我啊，咁樣，即係你而家啲係呢啲嚟噶嘛？即係你 self serve 嘅啫嘛，其實你明唔明啊？ 是 他負責瞓低嘅啫嘛，咁唔係嘅，以前其實直情有好多係吊起嚟賣，係唔會同你上床嘅，呢啲先賣到錢啊，係啊，咪其實以前你講嗰個咩胭脂扣，咁咪就講呢啲咯， 嗯， 嚇、啊，即係如花啊嘛，唔係啊，李健仁啊，係，即係講緊阿梅艷芳啊， 係，冇錯， 嚇、啊，咁咪講阿張國榮嘅十二少咪係咁咯。咪、 嗯、 就點解佢哋嗰班咁嘅友會去成日去揾佢咧？其實就係唔係講你即唔係呢樣嘢嘅，其實係一神交多啲嘅，其實係。 嗯， 係。係啊，所以其實呢啲你講翻轉頭，即係原來做呢啲啊，都有佢個即係個藝術喺度，你可以話係。 係。 如果講翻轉頭，就唔係我哋而家現代咁嘅，唔係性工作者啊。唔係咁簡單嘅，咁、 嗯、 所以點解以前話到呢啲地方裏面其實真係有人刺探情報啊咁，因為佢就係同你講嘢嗰陣就其實就係可以套取你好多嘢噶嘛。 嗯，係套取都啱啊。 冇錯， 即係知道曬你背景啊，知道你喜好，亦都咧估到你個心入邊係啦，即係下一步係點做咁樣，即係依樣緊要。 咁如果你話咧，佢呢個古仔咧，佢就雖然佢話佢有跳芭蕾舞嘅，但佢就反而冇喺跳芭蕾舞呢件事上面其實有啲咩，佢就係話佢。只不過第一個 job 就好，即係佢就係嗰個人好中意睇佢跳芭蕾舞啫嘛。 嗯嗯， 係咯。咁其實你現實咧就話呢啲咁嘅芭蕾舞舞樣啦，都係其實如果喺嗰啲歌劇裏邊，其實佢哋係伴舞嘅啫嘛。 嗯。 即係其實如果睇 Phantom 你就知嘅，其實你咪個女主角本來都係做呢啲嘅，咩後邊跳芭蕾舞。咁如果你呢世都做唔到個主角，就係、是、你啲世都後邊跳芭蕾舞嘅，即係你第一睇《歡樂今宵》後邊喺度跳舞嗰啲人咧，係、 嗯、 嘛？但係仲跳嗰啲舞嚇？ 扮棵葱 佢，扮棵葱咩意思啊？ 啊，咪即系后面扮树嗰啲。 咁佢冇扮树嘅，仲喺后边跳啦，系咯。咁而家你就叫嗰啲做舞蹈艺员啦，甚至有啲成日排舞老师都跳埋噶嘛，即系其实落埋去跳。咁你以前系咩？以前咪就叫芭蕾舞舞，其实系有班靓妹喺度跳，其实系做乜嘅咧？就俾你后边嗰班大官贵睇完咧，就要嚟搞嘅。 系，明白。 系啊，咁嗰啲好多就系啲成日细路女嚟嘅啫，甚至乎系啊。咁其实以前就话佢哋去睇呢啲咁嘅嘢咧，其实后边根本系一个记载嚟。 系。 即係嚴格嚟講話係啦，咁當然佢唔係話擺明嘅，嚇嚇嚇。咁其實係咁嘅，咁點解會有啲咁嘅俄羅斯啲咁嘅訓練啲會牽涉到跳芭蕾舞關咩事？其實就係關事。咁但係呢度似乎佢就冇將呢樣嘢去 係串聯到冇 冇嘅，佢反而整到佢係佢本身係一個芭蕾舞舞蹈家咁，反而變咗係咁。 係 佢訓練特工就冇教跳芭蕾舞嘅。係 冇錯， 但黑寡婦係有嘅。 係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講翻轉頭啊，係黑寡婦嗰、那個。背景好睇啲，因為其實嗰個咪就係 Agent Carter 嗰個劇，佢後面咪有講呢樣嘢咯。 係。 又話講話翻翻有冇睇？ 邊個 Agent Carter 嗰個電視劇？ 係咯，佢咪話有一個、 哦、 其實係啊，其實係啊，黑寡婦嗰啲其實係佢度嗰個訓練出嚟嗰啲人嗰啲人嚟噶嘛。 喺第二季開頭有講嘅。 係啊。 就 咁佢就有 個蘇聯特務啊嘛，嗰度係。係 啊。 係啊。 佢咪 flashback 講翻佢哋細路女嗰陣係點樣訓練，好殘忍噶嘛。 困喺個集中營咁樣訓練佢哋嘅 係。係啊，佢咪話佢係要 無人性啊嗰啲嘢嘅。係 啊， 都係。 佢最尾咪好似係咪係咪出賣咗自己個 friend 定殺死咗佢啊？ 直情。係啊，直頭係即係佢哋為達到目的就不擇手段嘅，即係任何人都可以犧牲，任何人都可以唔理嘅，都係其實。佢呢度都有咁講嘅，其實紅雀特工呢度都有咁講。 哦，都有 嘅。但你如果你講呢一個係一個特工故事呢，我覺得佢呢個反而更加似一個復仇故事嘅係。其實成套戲都係一個復仇嘅部署嚟嘅。啲人頭都係Jennifer Lawrence 都唔係想做一個特工，佢只不過想對佢阿叔做一個復仇計劃嘅啫。其實，即係佢 阿叔 佢 做咗啲乜嘢咧？ 佢個阿叔就係害佢。做咗特工咯， 系啊， 即 系 利用佢嚟做特工，利用佢嚟上位咯。 系， 因为开头佢第一个 job 咧就要去识有一个富商嘛，即系喺芭蕾舞嗰度睇中佢嗰个富商嘛，喺嗰度就呃佢嘅，话佢嗰度只系套情报嘅啫，就唔系要杀个富商嘅。但系咧就喺嗰一刹那，即系就喺面前就杀死咗个富商，然后嗰度咧就屈佢入去一定要做特工啦。因为佢唔做特工系死紧噶啦，因为个富商喺 度，因为佢系唯一敌人，系啦，就会杀埋佢，佢冇得拣嘅。 系啊，佢冇得拣嘅，其实系。同埋佢阿妈一路都话佢阿叔系衰人嚟嘅，由头到尾都系咁讲噶啦，叫佢千祈唔好信呢个阿叔。 佢有暗示话佢细个见到佢索咁啊，阿叔见佢嘅眼神系好贪婪，好似想占有佢，咁所以阿妈要一早已经就疏远咗佢依个阿叔，咁就即系保护个女咁样嘅，系啦，即 系 有呢啲咁嘅对白。 其实佢嘅成个做特工嘅故事，其实都系为咗一个目的嘅啫，即系都系为咗对佢阿叔报仇，就系、是、咁简单嘅啫。但系你见到中间好多转折，佢又呃边个，呃呢个，呃嗰个，又呃美国，又食钱。但系佢唔系真，我觉得啦，起码系佢唔系想帮美国，亦都唔系想帮任何人。佢其实由头到尾除咗对佢阿妈系好之外咧，系对任何人都系用完即弃嘅啫。其实即系有啲我见到有啲影评话。佢真係對嗰、那個美國特工真係有感情，係 佢話動咗情，肯定唔係咯。 我都睇唔出嘅，我由頭到尾睇唔成。佢其實由頭到尾對一個人好嘅啫，就係對佢阿媽，即係同埋佢個目標就係得好明確嘅一個嘅啫，即係唔係忠於國家，唔係忠於人性，只係想。 咁、那個美國特工係純粹出於佢嘅利用價值啫。係 啊，即係但係有啲影評就話佢哋係有感情啦，但我覺得冇嘅，其實係。 系，我都觉得 系。咁， 同埋最后嗰、那个那个男仔都醒咗噶嘛？ 咁 点 解佢又要帮啊边个咧？Alpha 咧，即系呢度嗰个佢哋成日要起出嚟嗰个大理石，其实就系 Alpha 啊嘛。点解佢又要帮？ 唔起啊 ！Alpha 就系将，因为全个苏联、全个俄罗斯，就得佢一个知道边个系卧底嚟嘅啫。咁佢只要唔爆话 Alpha 系卧底咧，佢就可以爆佢叔。同埋佢前面系有好多部署噶。即係譬如偷咗隻杯啊，攞去啲 DNA 啊，攞去咗啲 整好多假證據， 係又幫佢開户口啊咁之類啊，係啊， 即 係用咗佢真名開户口咁樣咯，係啊， 收美國嘅黑錢啦，即係用咗好多部署嘅嚟害佢阿叔嘅，其實係由頭到尾佢即 係佢哋啲特工又會信先好嘢啊嘛， 係啦， 係啊， 其實有 冇用 用 真名嚟 收黑錢係合理啊？我就覺得唔合理。 佢都用咗好多苦肉計嘅，佢都。即 系 有一次 有伏计 嘅，即系争啲死嘅，真系会死嘅嗰次系，即系佢中咗。 其实我谂佢呢啲套路咧，都系有少少啊，时尚聊一地以前嗰啲古仔。 唔系似，直头似添啊，系啊。 似噶，佢 当然唔系 时尚聊 一地啦，嗰啲系。 即系嗰、那个。 咁佢咪就系话佢跌入咗一个冇办法唔做嘅情况啊嘛？其实你 free man 又系咁啦，你啊双衰人即系白发鬼都系咁噶，即系佢跌咗佢本来个。 本来系个嗰啲咩啊？嗰啲榄球 明星啊， 明星啦、啊，咁跟住无端端因为有一件，即系嗰啲初就好似好小事噶嘛，系俾人。即係有嗰啲影嗰啲相咁咧，即係嗰啲咁嘅醜聞嗰啲咁嘅嘢咧，咁初初係以為只不過係啲黑幫嗰啲咁嘅嘢，咁佢總之要報復咁，咁但係報下原來一層一層啊嘛，跟住後邊有個再大啲組織，後邊再有個大啲組織，唔係講嗰啲蒙面超人嗰啲啊，嗰啲係現實有嗰啲，咁但係佢竟然查一查下，後邊竟然係 CIA 啊美國政府啊嘛，查到最後，咁佢咪後屘咪講到佢做美國總統，即係走到我唔知點解可以啦嚇，咁佢冇解釋啦嚇。即係理論上唔可能嘅，即係你個唔喺，即係唔係佢係日本人嘅問題。首先你唔喺美國，即係出世已經係冇權去選個總統噶嘛。但係你知唔知啊？ 嗯。 即係所以嗰時啊，阿洛舒華西利加咪話嘗試去叫即係佢哋用佢哋嗰邊啲力量試下改憲啊嘛。即係話容許佢可以，但係結果都唔 work 啦嚇。咁所以阿洛舒華西利加就冇得做，即根本冇得去選啊。即係根本冇得再上噶啦。佢知道咁咪出翻嚟咯。即 系 选冇得做美国总统噶嘛？咁其实，但系我唔知佢点去得啦吓。以一个日本人吓，虽然佢个样画到佢鬼佬咁嘅样嘅吓。 哦，咁佢卖画啫。 系啊，即系你支持入面一地啦，个知名都靓仔，好靓仔噶嘛，画到鬼咁。系啦系啦，咁但系佢里边都系日本人嚟噶嘛？咁点解得？咁啊唔知。咁所以佢就话系咁样讲。咁其实有啲似呢啲咁嘅。 你咁讲，其实有少少似呢条套路。 即系嗰个其实应该系小池一夫嘅嗰种路线，应该咁讲。即系其实实质写古仔系小池一夫，系有啲似呢类咯。咁其实写得唔错噶，日本佢哋写得唔错。系啊系啦系啦， 平 啲嘅，系啦系啦，平成啲啦。咁但系佢哋当然打得劲啲嘅，日本就会系啦。 咁我中意佢呢度咧，你通常呃呢、這個呃嗰、那個個用嘅橋都係講一啲欺騙嘅說話，但佢呢度佢用條橋就係用一啲真說話嚟呃人啊，即係 哦咁樣， 佢同任何人講嘅其實都係真嘢嚟嘅，咁樣反而會令到人哋入信啊，即係佢同即 係 佢叫以真亂假，其實佢係 冇得穿嗰樣嘢，因為根本係真， 兩樣係真嘅，全部嘢都係， 同埋佢坦白咯，主動講咯，最緊要係啊，即係主動講真。 但係呢個就要講下佢其實佢講呢個真話出嚟有冇問題咯？即係嗱，呢個其實《使徒行者》啱啱嗰輯係咁嘅喎，佢哋咧個個都話埋俾人聽係啊，我以前係差人嚟嘅，係咁先犀利喎。係 啊。佢呢度都 無論啊，苗橋偉無論啊，翠如 B B， 佢講到明啦，我係啊，我之前生人嚟㗎，唔知咩俾人炒咗啊嘛，唔做啦啲垃圾工，我出嚟而家跟你哋揾食幾好，即係佢咧個個都係佢哋知佢哋係差人嚟嘅，同埋咧個黑社會入邊咧，幾乎個個以前都係差人嚟嘅，即係唔係就係得阿歡喜哥嘅，即係好小事嘅啫，以前係差人。嗱，我唔知點解之前嗰輯佢哋要掩飾自己係以前係差人㗎 ，OK？ 咁但係佢呢輯咧。佢哋係差人，完全唔係秘密嚟嘅，即係連明明連啦，苗橋偉即係卓海啊，之前仲查緊佢哋嘅，同佢哋對緊嘅，突然間因為唔知有件咩事咧，又話俾差人嗰邊，即係俾警察嗰邊炒咗，跟住佢轉咗過去跟咗佢哋做都得嘅，咁嚇乜你會信佢咩？我話我 I don't know， 我覺得唔合理咯，係 佢呢度都係咁嘅，佢都係，但係你又會覺得你因為個劇情一路鋪排落嚟咧，你又覺得。佢哋會信咧， 講得通， 成合理嘅嚇，講得通。但係佢由佢入去嗰間學校嗰度咧，佢已經有一個獨立自主嘅思想噶啦。那個教官叫佢做乜，佢通常都唔會做嘅， 都唔理啊嘛，係啊。 嚇，佢反而佢哋咧就睇到有呢個特質啦。咁甚至乎開頭安排佢接近呢個美國特工嗰陣時咧，就俾曬假護照啊，俾曬假名，俾曬假身份佢噶啦。但係佢完全都唔要嘅，全部用 佢用翻個真身份， 全部 佢用真名。有特登， 所有 都唔得名。 講埋俾你聽，我係一個女特工， 即 係仲 係占士邦啊！ 係啊， 一行入嚟， 我係女特工嚟嘅。 一行入嚟就講自己係占士邦啊！ 係啊，我係被 逼。My name is Paul。 始終套取咗佢嘅信任啊！ 爽 喎！即係反而係咯，佢呢度就係咁啦，就中咗呢個方法。但係你睇到戲嗰時，佢可能個劇情啊， 即係佢講得通啦，最少喺故事入邊啦， 佢兩邊都講得通。 咁如果佢故事講得通嘅問題係咯， 嚇佢要呃俄羅斯又好，呃美國嗰邊都好啊，都講得通啊，完全係。咁我覺得 即係其實佢係作個理由，就唔係去講件假嘅事。 係啦，係啦，反而你個 點解佢會咁咧？就咁你唔知噶嘛，任你講嘅啫，係咪？但件事佢就冇假嘅，件事真係咁發生嘅咁樣。 係真係咁樣嘅咁樣。 即係你唔會查到佢有講大話，所以就係。 咁我覺得佢條橋可能因為有原著啦，咁 有小說原著，咁可能 有小說嘅，好嘅， 因為講佢呢個紅雀嗰個原著小說咧，係美國嗰個美國嘅退休特工寫嘅，其實係。 哦， 可見佢嗰啲可能會比較真實啲， 都有 寫得好實喎， 開靈啲，係、嘛？ 所以佢裡面嘅講嘅嘢會實正啲嘅，其實係。 明白。 係啦。 同埋佢強調到，即係話佢講阿珍妮花係佢有個能力，就係睇到即係好宏觀地睇到個中即係個利害嘅關係。咁、其實佢一直就係把玩緊就利害關係咯。佢一早表明咗自己個係俄羅斯特工嘅身份，但係就意思其實我個取向我係可以做你美國嘅條針。咁美國覺得佢可以利用，咁佢咪可以存在到咯。咁、而佢又調翻轉同俄羅斯講，就你要我得到佢信任，我嘅方法唔係話要扮， 咪做佢條針咪可以， 我要做反間諜，係我要俾到美國知道我係美國反諜，其實我係反間諜。咁但係問題最後就其實我又唔係反間諜，我係反間諜。 吃兩家茶禮啊嘛。 係啦，即係兩頭買咁佢就，但係攞得就好正嘅，就唔係話咁 TVB 嗰只嘅，即係真係好幾細緻嘅。 因為佢中間遇到危機啊，好多次 即係佢得一個人係兩家茶禮啫 ，TVB 係個個角色都壓緊兩家茶禮啊嘛，最神奇係， 係啊， 所有人都壓緊兩家茶禮。 咁同埋你問我，我個人認為啦，我覺得阿珍妮花冇動情嘅對男主角，但係男主角有動情。 係啦，即係同我一樣，我都覺得冇。 呢個 係啦，男主角後屘有動情嘅，係啦，我覺得。咁但係所以動情完，佢諗住原來。最後先知道原來佢救嗰個係阿叔，咁嗰下佢就已經知道俾個女人操即係玩弄住，咁佢嗰度就攤牌咯，即係喺個最後 ending 嗰下，咁所以嗰度就應該個男仔都知道自己一切都原來係紅雀嘅掌握之下。 咁呢套係呢個格雷五十度好睇啲 咯？哇、好睇好多啲咯， 係咪？唔係啊，咁你試下問下啲女觀眾，可能佢覺得嗰度好睇啲啊。 哦，咁我覺得可能係喎。 咪咯， 咪咯。 我呢套你又問我， 呢套我唔加埋格雷咧，其實都係做嗰啲嘢啫嘛。 咁佢啊，咁啊，相對佢啲性交場面好正常，即係正路即正交。 展示一夫咪聰明咯，佢嗰啲咪就係呢兩樣嘢有曬。 係。 係啊，咁咪好睇咯。 係啊。 呢啲就係日本劇畫路線啊嘛，所謂。 佢 ending 嗰場嗰場交換人志氣咧，其實好似之前啊 Tom Hanks。 換啲橋，係 冇錯， 係啊，換啲橋，係我都咁講，我出嚟，我同人討論都係即刻諗起，係似嗰場，但係我覺得佢嗰場好拍得佢緊張過史不部， 唔係啩？ 係史不部唔緊張，但係史不部感人啊嘛，係啊，唔同取向，史不部感人啊嘛，佢知道識，跟住遞支煙，知唔知？如果我坐車頭。我就即係代表冇嘢，坐後面我就瀨眼嘅啦，咁樣咁跟住頭就即係睇住佢個眼神坐車尾咁樣，咁但係呢一度就有啲緊張，即係個緊張係好短地喺個機場幾個對話已經知道個男主角就知道自己玩緊條女就知道贏眼，跟住嗰邊雙眼叔就喊住走埋你，好嘢你好嘢咁樣跟住咁樣嗰啲嘅，咁幾棍嘅即係 都好睇呢度都。 台我都一定要當劇情片咯，係一定劇情片係即係玩身份嘅劇情片咯。你唔好諗住即係一絲覺得會開槍會有車戰追 蹤，唔好諗住睇打睇脱呢啲。 係啊，係啊，梗係冇打㗎喺度。係啊，陰公即係飛車都冇陰公，之前跑㗎咋，即係個男主角嗰場喺公園跑咗領事館。喂，大佬，你俾我拍正常都起碼喂。抽你三四个街口，有啲车撞下烂翻四五架车啦，系咪先？咁啊跑去领事馆喎，咁啊真系冇 嘅， 即系刻意唔拍动作嘅，系咁咯，搞嘢。 明仔， 但 系 我都 OK 嘅， 好睇嘅 ，OK 好。 系咯，好 值得睇嘅，好 系睇得过嘅，睇得过嘅，其实系吓。 咁新年 咧？新年点啊？ 我啊略嫌佢长咗啲，同埋讲得耐咗啲啊个故仔。 系长咗啲嘅，其实 系。 兩個 半鐘同埋換一啲啊， 都唔會抵睇，覺得 足兩個半鐘 咯。因為好多時都係佢哋喺度講下嘢啊，或者係即係比較好似冇事發生咁啊。 嗯， 即係同埋好多時就算佢譬如佢有一個緊張位咁樣，就係佢喺嗰個佢個 partner 啦。初初唔知嘅，咁之後後屘知道嗰個原來都係特工啊，咁佢入咗去佢房嗰度睇啲嘢咁樣，咁嗰度咧，咁佢 partner 又啱啱翻嚟，咁佢一路好影下，佢一路上嚟，咁佢一路就好趕時間咁睇，咁但係我都覺得，咁呢啲你都知，其實佢一定唔會俾人發現㗎啦， 不過最後尾係 twist 咗，就係哦佢扮佢啱，佢都係啱啱翻嚟咁樣樣。 咁但你話嗰套 Passenger 好睇啲喎，即係上次搭 Jennifer Lawrence 搭埋 Star Lord 嗰度太空船嗰度咧， 係啊， 突然間醒咗嗰度咧，你話嗰套好睇啲喎， 係啦， 咁啊， 唔知嗰度好多人都覺得好睇啊， 我又覺得唔同片種其實就好難比較嘅，其實 係，即係因為我覺得嗰度就娛樂性更高啲咁咯， 哦，咁如果俾翻《亨加經》嘅最後一集咧？喂，最後嗰兩集， 我咁咁熱好， 呢套好睇啲係嘛？哦 ，OK， 咁都好啲，咁都好啲，好，好，都比起 Mother 就唔知啦，係啊，即係 嚇。 呢套都好， 咁演技嚟計， 呢套都有娛樂性嘅，其實 係。 我覺得呢套都有娛樂性嘅，其實 係。係。但係如果演技計，我真係覺得 Mother 係演技咯。佢今次咧反而拍得佢索。佢拍得佢好多造型，拍得佢好冷艳，又拍到佢好即係好换好多嘅发型啊，或者点样诱惑 嘅心。都系做多次变型女係 咪？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又冇佢 唔係有咩 唔係好演技喎，反而 Mother 嘅演技係 amazing 係啦，即係話演技嚟計。 因為呢套雖然係講鬥智，但佢又唔係文藝片係咪？ 系啊，唔系剧情片，即系好明显。 系啦，佢即系唔系话有啲咩叫好细致嘅感情咁，可能佢即系只系扮一个即系唔系咁 冷艳或者 咁形于外嘅人咁啫。 系 系啦， 冇错。 系啦，即系大可以睇翻呢个无线嗰套《三个女人一个因》嘅。 咁都得。 嗰套唔知啊，一阵都会讲下，因为新年话叫我睇下啊嘛，咁我咪比较下到底。有一個人演幾個角色，即係佢又唔係幾個，佢係精神分裂嘅。 啊，係啊，好似話係咪人格分裂 嘅嘛？但係冇三個啫，佢三個嘅啫，即係冇七個嘅。咁咪對比下，即係呢個咩咯？即係嗰啲黑色孤兒啊，或者嗰啲咩 撕裂 碟殺星期一啊，係 啦， 嗰啲咯，係 嗰科係 撕裂。撕裂就好明顯唔得㗎啦！如果你講喺即係做 人格 嗰個 level 啦。 啊！撕裂只不過係佢夾硬做女裝就係咁樣嘅啫，咁如果咁都得，咁李健人一定俾佢做得出色嘅， 或者啊杜汶澤都得啦，如果 都得係啦。咁但係呢度咧，咁如果你係咪而家講埋啊？係， 咁所以講埋。 一陣再講，即係而家簡單講就係、是，即、就、係、是、我覺得佢只不過係因為佢得三個，咁所以佢就變咗可以發，即係佢其實我覺得佢只不過一個角色。不過佢又發咗三個唔同嘅極端嘅，一個就係、 是，我明白，因為咧三個可以好鮮明，同埋咧好大分別，明白？ 大表情嘅嚇，咁跟住咧佢一個咧就係佢好癲咁嗰陣嗰個樣，咁一個咧就係佢一個好單嗰個樣啫。咁你可以話佢係其實同一個人嚟㗎， 如果 佢 係 唔同嘅情緒啫嘛。 咁 其實就做未可以去咗嗱，暫時未有任何人可以做得色孤兒啊，即係包括。龙纹身女孩啊，即系佢唔系嘅，佢唔系讲紧佢系发嘅，佢成日咧你觉得佢系唔同嘅人啊，佢做到系真系，呢下咧到而家都仲未有人挑战成功嘅。嗱，我用个简单讲就系咁啦。咁但系当然啦，你要 TVB 嘅嚟计，咁啊叫咩名话？呢个叫黄咩啊？黄咩文话？ 黄思文 系嘛？咁佢演技都系不嬲 OK 嘅，吓系咯系咯系咯。不过就唔系话好正咁咯，即系。即系暂时都未做过一个角色咧，系即系大家睇完好好， 即系代表作冇未有 冇嘅，即系其实佢一路以嚟啲角色都系唔易演嘅，即系第二个人演可能演唔到嘅，咁但系咁啊点啫？冇话即系睇完即系大家好中意啫，包括我吓，即系我不嬲都系咧，你又唔系一定要好靓，但系你冇个角色令到我会好哇，我好正我呢个角色做得咁，即系但系冇咯，暂时都系咯，咁同埋都系演得比较系做戏嗰个感觉。 系， 啊做紧戏咁咯，系啊，都略欠自然嘅，仲系， 系， 咁但系梗系好过晒，即系同期其他嗰班 TVB 嗰班佢啦，咁啲， 白明诗啊，新嗰扎咧， 哇，你搵嗰啲比添啊，大佬，我谂住讲下陈海林 系陈海林， 大佬，我好同阿白明诗啊，佢哋之上啦已经， 系， 讲真嗰句啊真系，都系讲真嗰句系。咁即係一定好過嘅，好過呢啲嘅，咁唔止嘅，即係你可以話佢係呢期嘅人裏面佢算好演技添，甚至乎係有嘅，你即係唔好玩嘢做咩一個人飾演幾個角色，即係你平時做翻正常俾佢做翻個角色，佢都演得係唔錯嘅，咁不過啲角色咧就略嫌你係即係會 太討好啦，咪可能真係唔係好靚㗎真係大佬。係。 唉。 好靚㗎呢個好好。咪點講呢，唔係要抌一聲，係你要可以你鍾意嗰個角色。 嗯。 咪你靚都可以唔鍾意㗎。 嗯。 係咪咁我唔覺得其他嗰啲女醜樣啦，不過佢做得差咋嘛。咁佢咪唔能夠 deliver 到嗰個角色嘅即係個吸引嘅地方上。咁其實黑色孤兒嗰個女都唔靚㗎，我仲覺得醜樣㗎嘛。 是 但係佢真係做到嘛，即係佢做到嗰個好有趣㗎。咁佢最有趣嘅角色反而係嗰個師奶嗰個角色嚟嘅。但係個師奶點樣反而係最有趣，係啊，個師奶角色係佢成咁多姊妹裏面最得意嘅。即係得意唔係講佢 Q 嗰啲得意，即係佢做埋啲嘢好蛇龜啊，你覺得好搞嘢嘅。係囉。好難演㗎其實係啊，咁你變咗你對比嗰個日本版你就知㗎，日本版嗰個係即係即係好一般啊，係囉。咁如果係咁講，黃志文一定贏日本版嗰個黑色孤兒嘅。 咁一定嘅。 最少贏嗰個嘅。咁但係你話要真係同黑色孤兒比，仲係冇得比㗎。我亦都唔敢話你同龍紋身的女孩比，因為佢而家都唔係演緊七個角色始終。系咯，我就系觉得佢呢个咪叫即系大上同大落啊，将同一个角色大上同大落。我认为系咁咯，唔系三个人格嚟嘅，其实都 明白， 未至于咯，系咁咯，咁样咁。 好， 系又咁啊，咁唔知阿振唔知讲唔讲啦，咁其实都讲晒啦，要系咁样，讲埋呢个，无端端答埋呢个啦，买 咁我红 买 红奖我。我紅出補多少少啦，咁啊就喂，其實點解三級咧？調翻轉啲人又而家諗住睇四點啊，咁啊證實咗冇啊，咁啊都係正常， 有粗口 係正常嗰一點啫。咁啊係喎，係都有粗口，反而係入邊咧，佢其中頭先嗰場我話廝殺唯一一場打戲，嗰場廝殺就好真實嘅。咁嗰場其實係真係有啲女仔掩眼睇，咁而咧 劈到跌曬啲相出嚟。 佢又即係劏到啲血即刻見，跟住又一刀咁樣吉咁樣，即係好真嘅。咁而第二佢有個好幾露骨嘅敲門嘅情況節嘅。咁又我又覺得因為今個禮拜有套戲講敲門嘅就係、是、逆權特工。咁兩套都互有睇到即係共產國家嘅敲門嘅技術。 點 呢咁各有千秋。 有乜嘢呢 咁呢套就打囉。戰無根打，但係又會有俾啲影像你啊，即係威脅迫你啊，咁樣之類又、哦、即係啲心理上嘅逼壓。 即係唔係啊？張子芳喺度坐冇底凳啊嚇。 不過都有啊，有場綁住佢又噴淋水啦，播大音樂啦，跟住仲有係啊，要戒皮。去刮佢啲皮，即係揾嗰啲植皮嗰啲手術工具，一層層皮咁剝生剝啊，即係嗌住咁剝，流曬血咁。 唔係， 佢有呢啲嘅鏡頭。係唔係剝？就調翻轉 Jennifer 嚟剝佢。我開頭嗰下咧，你見咧，開頭咪玩完個上身啊嘛，跟住啊佢自己揸住就我嚟，我以為係咩啊？即係戒啫啫，咁又唔係戒大髀啫。我戒最舒服真系大王，男人最痛，哇！大佬包皮都耳膜。 但系其实我先，我觉得怪啊，即系佢嗰个后面咧，佢系会跟住就系、是，其实佢系反嗰个俄斯特工啊嘛。 系啊，冇错。 咁我就奇怪吓、啊，你既然都系真系反佢嘅话，咁你即系明系要喺呢个位嚟识观众嘅啫，如果你喺嗰個位嗰度就已經嚇反個斯特工嘅話，我諗咁個男主角冇咁傷啊。 但係你 唔係咁，但係咁講，佢嗰下唔夠抽嘛。係啊，佢一定要等佢攻其不備，嚼咗佢嗰下先嘛。但係我又覺得咧，佢一嘢打咗佢嗰下，照計冇人唔補多幾嘢嘅。 係咯， 係咪先？嗰度啊，即係好似有啲劇情需要嘅。 同埋 你一打完俾我，梗係攬佢支槍補個槍，直頭打爆頭先叫慢慢解咯。 慢慢 走啦。係啦係啦，點會話你開咗個索帶先啫？咁呢度有啲劇情需要咁樣，搞到好驚險咁樣咯。係啊係啊。 咁其實佢後屘點樣解釋翻點解佢殺咗個俄羅斯特工嘅咧？即係點樣同俄羅斯解釋翻？ 佢咪話係冇解釋喎，好似。 哦，冇啊。 佢咪話係美國 直情冇啊？ 個美國特工殺咯，佢直情冇解釋過去 喎。 但佢自首嘅。 可以。 係啊，佢自首嘅，佢自己去翻車，當地差佬捉咗佢嗰下就自首，然後就話其實我係俄羅斯特工啊，佢同我俄羅斯講我有重要情報，咁啊你咩同美國講要交換人質咁樣嘅啫，係去得好快嘅，最尾就係啦。 即係佢當係個美國，係 啊，當美國特工打咯，即係當反抗咁樣咯， 係咯，即係冇解嘅， 其實都冇解釋嘅嗰度。 嗯， 同埋你哋頭先講嗰個酷刑嗰個刨皮嗰個咁嘅儀器咧， 係， 即係令我諗起係之前咧，咪唔知阿堂妹賣廣告咪刨腳板底皮嗰個，我覺得 似火過我啲咪低價唔同，折扣唔同嗱。因为嗰个刨皮嗰个买过俾老婆噶 ，OK 噶嗰、那个 ，DOL 好中意噶，佢系嗰啲佢系碌嚟嘅，即系佢系一个都系咁嘅形状嘅嘢，但系佢个垫皮肤嗰个系一个滚筒，咁佢仲刨下刨下就几舒服几赞嘅，系啦磨你脚皮，男人用都得嘅，系啦，咁呢个又唔系佢系似呢个系似戒嘅，即系一条直线嚟嘅，佢个头就唔同。 我觉得应该系似呢个即系你咧用嚟刨薯仔皮啊嗰啲嘢。 系啊系啊系啊啱啱啊，系啊都大咗咯，系啊系啊刨薯仔皮啲啱，系啊系啊冇错冇错，系啊咁样，几搞嘢嘅。 咁佢攞个姜磨磨女啦，系咯。 冇得噶， 系咯，零时噶啦，即系等于。 系啊，即系佢感觉都系 厚度啊嘛。 系佢感觉都系玩零时嘅，系啊系啊。 唔系你直接揾个嗰啲苏刨噶啦，即系嗰啲剃刀嘅啫。 啊都得噶，都得， 其实都得。 刨多两下就出血噶啦，大佬，系嘛？都唔使揾啲咩特殊工具啊。 但佢即系好简单，譬如佢垫毛巾剥嗰下咧，好似好真咯。我嗰下有少少即系掩面，因为佢打完手再打膊头，再打头嗰下咧。 呢个电话簿。 系啊，佢好简单啫嘛，垫毛巾打啫嘛，但系真系一片。 电话簿揾我取答。 系啊，但系佢成个睇晒嘛，平时你剪 cut short 噶嘛，一嘢挥落去咁嗰个瞓低，但系佢真系成嘢车埋去，哇！睇到真系忽成个弹起嗰啲眼神位嗰啲，真系唔知系咪真嚼啊！哇！咁极几 hit 咁样过就即系几即系真系。 佢后屘佢系一嘢放落个喉咙度添。 系哦，系哦，咁系呢啲咯，即系佢啲呢啲位几写实嘅，佢又玩到又唔系好好多。 逆拳又玩咩咧？ 逆拳就玩劲啊！逆拳又玩厄水。淋水打腳板底，食頭髮，飲頭髮湯，跟住就係啦，跟住仲有就精神催眠，跟住就搞屋企人，係啦。 精神催眠係做咩？ 精神催眠不停喺度側邊講咯，係啊，你共產黨員，你共產咩？你講咩？你不學特 工，都係做翻 類似 嗰套，係 啊係啊，長期催眠咁樣， 逆權大狀咁樣係嘛？ 嗯。 但係呢套更勁嘅，即係去到更盡。同埋佢講到最大喎，佢講到嗰個時代係，總之你係密探咧，係完全凌駕所有法律制度，完全凌駕所有公務員人性，總之佢大曬嘅，即係好多公務員都唔中意嘅，即係都想反嘅嗰只，咁啊特權到咁，咁而醖釀住就人人都其實暗地裏表面就係。即係我做坐監個獄卒，表面都叫做要生活要投誠，但暗地裏都想反嘅咁樣。即係佢描述到咁樣嘅處境底下嘅一套戲，咁啊變咗哇好鬼緊張嘅，係啊拍到咁樣咯，係啫嘛。啊張即係頭先講咗應該 係啦，好。 好， 即系呢套反而系好都睇得过嘅， 情片嚟计，系啊，系咯，同埋又睇下呢啲咯，即系你系咪先？虽然你话下下做呢只特工，一系有青少年向打嘅，一系又可能大美国主义向。不过呢套你都话都有少少美国主义嘅， 都有少少，呢套都有少少， 系啊，都有少少嘅，都有少少嘅。咁啊，但系系咯，即系我个风格又唔同，咁又试下呢啲电影咯，我都真系 O K。即系你问我冇乜缺点嘅，即系你话缺点佢唔打，咁人哋特登系咁做嘛？即系你可以唔即系啊，可以多啲动作，会唔会易入口啲咁啱嘅？咁但系佢选择唔打啫，系咪先？咁又唔系话拍错嘅啫，系咪先？ 系点解入间意大利餐厅唔系咪干沙河啊？嘛，有人问。 系 做咩嗰啲鱼生勾勾攞出嚟俾人食，唔收翻熟佢啊嘛？多餘啦，你只入緊嘅咩餐廳都未知，咁就係呢套戲，大家搞清楚先，就係一套咁嘅戲啦。咁啊，大家對正翻，你係想睇呢種戲就去啦。係 啊，對得正係領略到入邊嘅，冇錯。 諗就去睇黑寡婦嘅咩賴嘢啊？係OK， 好係好啊。咁啊，有冇 我差不多咯，係嘛？ 好，咁得啦。系之后 下个礼拜有咩啊？下个礼拜就《盗墓者罗拉》喎，应该系嘛？ 系咪？ 系啊， 下个礼拜 香港版 罗拉， 系。 冇錯。 咩？但下禮拜阿芬芬可能唔咩係嘛？喺咩度啊？ join 唔到啦，可能 join 唔到啦，下個禮拜。 O K， 睇下情況先。咁啊，如果唔係啊，交佢不打我，因為我都未必睇到呢度，係啊。 哦 ，O K， 我 睇到嘅， 我 睇到嘅。 我想睇啊，呢套我想睇啊，係未必睇到。 呢套應該好睇。 交俾阿不打同阿新嘢啦，應該係。 唔 知好唔好睇啊？我唔敢講啊，不過我有興趣咯。 系啊，起碼有個入場衝動先啦，最低限度就 唔 係啦，即係拍得好唔好睇，唔睇我點知啫，係嘛？ 我話睇佢啲幕後，佢粗大隻嗰啲，哇，都真係幾辛苦， 係咩？個幕後反而係影佢粗大隻，即係唔係影佢拍戲嘅？ 唔係啊，影佢點樣粗大隻去做呢個角色，都真係真係 點粗啊？ 犀利佢都，唔係都係玩尖啊，舉啞鈴啊， 我都玩尖 ，OK OK， 係 啦 係 啦 咁佢其實係女主角係咪就欲望屈金香嗰個？ 系， 系啦，系啦，系啦， 本来 不过真系估唔到喎，系咯，欲望入边佢都几柔弱下喎，系咯，佢又估唔到而家玩大只， 从来都系瘦嘅，吊包 系咯，从来都系瘦，系啦， 佢应该先做呢个红雀行，诶，呢个 特装， 佢就似啦， 系啊，阿张 呢 个 调翻转， 真系，嗰 张系应该做盗墓者罗拉，调翻转， 都可以，不过严武会嘛。佢想选 啲 硬啲， 系 嘛？ 系 咯， 系 啦， 有老少少 我估你可以唔做初出道噶嘛？ 系咁都得。 咁呢度就好夸张嘅，讲佢变翻十几岁咁啊，真系。 系好似系嘛？第一次盗墓探险啊？搵佢阿爸咁样噶嘛？好似。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佢个角色入边呢度讲佢十几岁嘅啫，系啦。 佢资料就写话佢21岁。 我而家講佢21㗎啦。 但佢話佢21歲嘅，應該 game 應該後生啲 ，game 就應該再細個啲嘅，係啦。 哦，我呢度講佢21㗎啦 ，OK。 21嘅，佢個資料寫佢21歲。 平時啊送下餐咁嘅啫，即係講佢話唔肯繼承個嗰啲遺產咁樣。 都有 一個普通，即係個普通學生妹咁，點樣突然間變成一個女英雄嘅故仔咧？即係今次接嚟咁啦。 係啦，係啦， 係啦。好，咁要下個禮拜睇啊，好。 好， 唔該曬，不打。 好，thank you， 唔該曬，不打。 拜拜。 拜拜。